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不仅会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，其中的歌曲也会令人久久难忘。今天的节目中，就请跟随我一起寻找电视中的优秀歌曲，先送上一首《这个世界不寂寞》。的这个世界不寂寞来自同名电视剧。这部黄蜀芹导演拍摄于1994年的电视剧，改编自小说《世纪贵族》，由周杰、胡亚杰主演，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弄潮儿到深圳创业的故事。接下来的歌曲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想必您一定非常熟悉，它出自我国第一部系列喜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如今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，剧中人李东宝、葛玲的形象还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。 白云，投入白云，你 1995年，香港导演陈木胜拍摄了一部电视剧《精武门》，甄子丹、曼奇文、熊欣欣等众多明星参与拍摄。当时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由甄子丹演唱。当电视剧在内地播出时，由内地歌手屠洪刚配唱了主题歌《我心为谁动》，一起来听。 我心为谁动？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真爱放松？我心为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伤心泪抛在风中？相拥，让心和心相通，让刹那交织的眼神留住美丽的彩虹。让真爱能永恒，让美梦化成真，让生命刻画的表情绽放灿烂的笑容。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真爱封锁？我心为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伤心泪抛在风中？相融，让心和心相通，让巨龙滚滚涌动着一股沉默的暴风，让壮志在我胸，让豪气驾长空，让一轮红日随我动，试问天下谁与我争雄？让血和血相融，让心和心相通，让巨龙滚滚涌动着一股沉默的暴风，让壮志 胸，让豪气驾长空，让一轮红日随我东，出问天下谁英雄，争雄。 欢迎回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电视剧中的歌曲。歌手韩磊曾为多部影视剧作品配唱，走四方就是当年他为电视剧一路黄昏演唱的片头曲。如今这部电视剧早已不为人知了，但韩磊高亢嘹亮的歌声一路走来，陪我们走到了今天。 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， 一路走一路望，一路黄昏依然，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， 十多年前，著名导演赵宝刚执导，王志文、江山主演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，综合了王朔的三部小说《过把瘾就死》《无人喝彩》和《永失我爱》，讲述了主人公方言和杜梅从相识、相爱、相离的爱情经历，影响了一代人的感情生活。方言和杜梅也成为观众心目中难以磨灭的经典影视情侣。来听王志文、江山演唱的主题歌糊涂的爱。 爱有几分 能说清楚。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。 改编自梁晓声著名小说《年轮》的同名电视剧，在当年曾引发热烈讨论。这部电视剧故事横跨新中国四个重要时代，纠合了一代人成长中的拼搏与坚持，曾荣获多个国内大奖，堪称一部划时代的电视经典作品。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，请您一起来欣赏电视剧《年轮》的片尾曲《拉着你的手》。 梦中冷却的故事，真的真的无法忘记。雪花飘飞的村庄，模糊又清晰。感谢那个岁月，让我认识了你。从此爱就迷失在那片那片白桦林里。你的温柔曾贴近我的胸膛，你的笑容曾鼓起我生存的勇气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默默地告诉自己，拉着拉着你的手，才能够走出冬季。